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嗨，北京时间的17点整，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思萌。哎呀，就在刚刚打开这个我们的话筒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为什么突然这个音乐换了一下呢？ 就发现没有太适应，是不是？ 对，可能是因为这两天降温，咱们的 CD 机有点需要这个暖和一下啊。 我应该给你施一个魔法，咻，把你从周末拽到周中时刻。今天是星期二，不要忘了。 对啊，你看看，哎， 出现了， 对啊， 又出现了那种好像似曾相识的周末时间段。 再次感谢提醒各位啊，今天是周二的时间，思萌艾科虽然说是周末搭档，但是在今天呢依旧上线陪伴各位啊。 啊哈， 从这周开始呢，感觉到北京的降温是很明显的，我身边好多人开始啊啾的打喷嚏了啊。 对对对，虽然说现在出门在外看到这个天气是依然特别的晴朗，但是它似乎是一个假太阳。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就感觉到你穿多少它都在钻风， 是吧？ 非常的动人。 哎嘿，玩了一个谐音梗是吧？对。我是看到今天啊，就是可能最高气温也有8度左右，包括明天6度，但是呢最低气温是-5度到-7度，就是基本上早晚出门通勤的朋友呢，如果说没把这个上身的衣服塞到裤子里，就跟艾科一样，就能感觉到这个风是拖着你往上走的。 哎，那你现在还会说我那天拍视频的那个穿着会很奇怪吗？很丑吗？很契合不是吗？ 哦，提前提醒大家了， 就 是、是吧？ 对啊，就是应该在这个非常清冷的冬天穿上那种滑雪服。 那你需要不要提醒大家一下，再去看看你那个视频？ 对对对，现在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最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什么来着？ 耳机。 因为时间太久了， 对， 耳机两个字就会说到我们这个周末为大家拍的一段短视频。 没错啊，今天是周二，我们的复古好音乐跟工作说一声再见，到了复古音乐的派对时间。 Goodbye the work。 再见工作。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坏掉还在转吗？你的旧把破旧的全部卖掉，这样多好，快乐吧，奔腾天啊，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我要 有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看到在聊天室里面包括我们公众平台上有董健啊、曼阿曼、好多朋友呢，包括还有 AMG 滚滚啊， 是的， 韩树以及黄泽都通过这个回复关键词的形式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报道了啊。 对，回复耳机到974最王牌，就说到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俩在世贸天街，然后在人山人海当中寻觅到了那么一两位朋友、 啊、真好意思啊只能说拒绝我们的人人山人海吧啊。 采访了他们，然后看一下大家的手机里面就是最近播放的次数比较频繁的一首歌是什么。 嗯，对，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看到大家这个比较喜欢这个题材嘛，这个创意、我们打算在下周呢也是就本周末啊继续延续这个主题、 对对对 对，所以呢这周末我们可能会去打卡这个三里屯，目前暂定是三里屯， 哎 啊，准备要去三里屯的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 对，你看我 们 啊，你说 选一天 啊，选一天时间是吧， 选一个时间段 啊，限定企划嘛、对，我刚才想说如果呢这个问问大家啊、如果说想这个采访到拍摄到我们内部974的一些朋友们同事们的话， 哦， 大家想看看谁手机里面的歌单可以留言给我啊。 好好好好， 对吧， 如果要是过分踊跃的话，我们这就是这一周的更新计划也可以提前一下 啊， 好不好， 真行。 偶遇耳机， 对、 第一季的第二集即将会上线了。 嗯，我就是看到咱们买那个大耳机，包括很多同事看到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耳机该换了，就觉得咱们那个特别拉风、是吗， 你不应该说一下吗，那个我们是在某宝上淘的， 哎， 然后是20多块钱， 哎， 然后它本来看起来像一个喇叭一样，但是它对它看起来是一个耳机的造型， 它真的是一个喇叭， 是然后打开那个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开关，那一刻你就会听到一个嘶嘶啦啦传来非常感人的音质， 嗯， Bluetooth 是这意思吗？ 连接蓝牙。 对啊，这个我们继续将在这周包括之后的时间当中拿着这个大耳机到街上偶遇大家啊。 是，我们想哪天这个企划要是不做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耳机淘汰给自己的父母， 哎， 让他们去跳广场舞的时候能够使用一番。 你看看是吧？就是好多东西就是需要更新换代嘛，你这样的话才用长新， 嗯， 感觉才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你的什么该换了 啊？什么该换了？ 我的耳机该换了 啊、 因为我的耳机丢了， 嗯， 而且我前一段时间发现就是在淘耳机的时候，有各大品牌， 嗯， 又出来一些新的品牌，包括一些老牌的， 嗯，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是那个蓝牙，然后就是直接入耳式的嘛，就跟现在 AirPods 是一样的， 差不多，对对对。 那我是特别不喜欢戴那种， 嗯， 又入耳， 嗯， 然后呢又是没有线，对我来说特别没有安全感，就丢了一只，另外一只很难，就没有办法了。 你是喜欢那种拴脖子上的是吧？ 是，真的。所以我就特别迷恋，以前我就经常会回购很多副的那个马歇尔那个平台， 嗯。 它是一个有带就是有线的， 有线的插在手机上、 很稳定的， 嗯， 因为我总是觉得有线才是最稳定的，有 而且也不会牵扯到比如说蓝牙信号不好， 对对对， 或者没电， 对对对， 哎， 而且它就是我觉得好用又实惠、好吃又不贵， 嗯， 那这回要再选择耳机我可能是要跳一个品牌了、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也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咱们视频当中那个耳机、然后去坐个地铁或者坐公交车什么的。 歌品什么的不重要，我的音量一定比你的大。 哎，红红问了啊，说封面是两位主持人吗？没错啊，我们俩陶醉的这个假装陶醉的模样啊。大家想要了解我们最近的一个最新的限定企划呢，可以随时在九七四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直接发来耳机两个字就可以了。 不要忘了互动话题，你的什么什么该换了呢？ 嗯， 来了我们找到九七四醉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线等候各位。这首歌让我们回回暖吧，因为记得发的时候是在一个夏天。 嗯 ，The Way You Felt 来自 Alec Benjamin。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is your heart just preconditioned for brevity? I don't mean to accuse you of refusing longevity, but I cannot excuse you for abusing my empathy. My empathy, I canTake rejection, but you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was the inception of something real.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Have a tendency for always ignoring my brain when it says to me that someone's been manipulating my empathy. My empathy, I can take rejection, but you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was the inception of something real.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how you could look me in the eye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when you knew it was a lie. I was headed for Kentucky when you called to say goodbye. How did I not see it coming? Now I don't know.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欢迎回来，两首连听。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是 Out of Time， 这首歌是一种 Synthwave 的风格。 嗯， 然后第二首歌呢，可以让我们一首一秒钟感觉到四季如春 啊。 The Way You Felt， 因为这首歌曲诞生是在春天。 嗯， 是不是？然后我记得我们还做了一个宣传的片花，然后就很多那个当时这个月份 热歌的剪辑混剪， 对对对，诞生出来这些歌曲的片段， 嗯， 就有这首歌。 然后我听 Alex Benjamin 呢，就会觉得啊，这种奶奶的声音，年轻的声音。你就会感觉有的声音啊，真的是你过了那个年龄之后可能不会再有了啊，多么年轻！ 我觉得你在暗指谁？ 我一张口，哎，你看我这声音厚的，哎，又加上最近有点鼻炎啊，嗓子咽炎还不舒服啊。 对，不得不说一下，今天我们俩上节目之前呢，是呈现一个头疼二人组的这么一个态势。 嗯、对、啊， 为什么呢？也没有商量好，但是就分别头疼。我呢，就是没有睡好， 嗯、 然后思萌呢，可能是这两天有点着凉。 对对对啊，就是冲着风了。嗯、昨天跟郭PD聊天聊嗨了啊。嘴巴张太大，灌进风了啊！ 所以这事儿还有个怪是吗？ 哎，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在最近这几天北京降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啊。 嗯， 虽然说咱们的身体呢很重要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千万不能换来换去的啊，但是还是要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健康，以及啊最近的我们的一些新歌的测评、啊。 哎呦，累死我了！你熬了半天， 哎、真是真是、啊。 前不久，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担任主要嘉宾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因为是朋友啊， 对， 开播了。首期节目呢，还邀请到了谢霆锋作为特别的来宾出席。 没错没错。 因为这档节目呢、三位好闺蜜有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容我撒娇”。 嗯，就是也是友谊的见证嘛。然后呢，也是这个节目的主题。 提取。然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你看今天我们周二是复古音乐派对，那么这几个名字，容祖儿啊、蔡卓妍啊、钟欣桐啊，也是大家青春期不可磨灭的成长记忆嘛。 对对对，但是他们三个如果要是同唱一首歌的话，这个局面真的是难得一见，所以我们今天不妨来测评一下这首新歌《容我撒娇》。 容我像小孩撒娇，有你疼爱。 在我身边有个冒失天才，常常发呆，爱笑爱卖，叫我是郁金香，你是玫瑰和向日葵，各自盛开，走几圈更酷帅。 来自容祖儿啊、钟欣桐还有蔡卓妍共同带来的《容我撒娇》。哎， 对，这首歌曲它其实有一个官宣的文案是这么说的：二十年能有多长？二十年多年的感情是怎样的存在呢？因为他们这三位呢，从相识到相知，一路历经了风雨。所以这首歌呢是由谢霆锋作曲，送给他们三位的一份礼物，二十年的友谊。 对啊，而且歌词部分呢也是这三位女生啊这个共同来完成的嘛。你包括好多朋友，比如看过综艺之后来给我们留言，也会觉得他们的那种感情可能跟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有剧本的那种设计的综艺节目还不太一样， 就是很真实。 哎，对，很真实啊。然后看到一个留言很有趣，他说你看，哎呀，谢霆锋、容祖儿、钟欣桐、蔡卓妍都是我喜欢的很多年的歌手。然后看他们一块去体验生活很好。然后他说悄悄说一句，我跟容祖儿一块健身过，跟谢霆锋吃过饭，还看过四位的演唱会。 哦， 再看 ID 李湘。这不是凡尔赛的吗？ 原来是圈内人啊。 哎，对啊， 这说什么呢？ 嗯， 但是我们就是细想一下，20年的友谊到底有多珍贵呢？那可能就是发小了吧。 嗯， 那个人可能是跟你，他是最了解的你的那个人。 对。 然后我觉得闺蜜之间的那个情感可能和男生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他成长到比如说青春期的那个时刻，他会出现很微妙的情愫。 嗯， 比如说，哎，他好像跟另外一个人关系走得比较好。 嗯， 他是不是跟我不要好了？ 从此就再也不跟你天下第一好了。 对，就是当年说的塑料姐妹情。 哎， 但时隔了这么多年之后，然后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升级的变化。 嗯， 然后有另外一个身份了，然后也经历了就是一些生活的阅历。 嗯。 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好像不太会计较这些了，小事儿。 哦，看来人家还是跟别人好了是吧？ 就觉得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你跟谁在一起，不是在一起感觉叫谈恋爱，你跟谁交朋友都无所谓。 嗯， 我知道陪你到老的人一定是我。 哦，这个自信的感觉啊，似曾相识。哎哎，男生呢其实更简单一点， 没有那么矫情。 对，男生呢，就是他想扎你呢，他总能够扎得精精准准的，一下子能够就是让所有人可能开始笑话你、逗你啊什么的。 嗯， 然后呢，就是你看我们男生是一个很神奇的群体，我们以前住宿舍的时候，经常我们的对话不超过2趴，不超过2个回合，走不走？走。来不来？来。堵不堵？堵。他也不知道干嘛，但他就跟着你一块走， 就很简洁干练。 对，而且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个对话是，如果你能摸到上面那片树叶，算你厉害。 哦， 这是男生的世界里面最高的荣誉嘛。有20年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在重复20遍这个不断的对话， 就是很幼稚。 哎，对的，像大男孩一样。 太幼稚。 哎呀， 我们看一下聊天室里吧。 嗯，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我的什么什么该换了，有没有是要说自己的朋友要该换了的？ 我 那肯定是损友。 我看有人开玩笑啊，当然开玩笑，说老公该换的啊，这个不提倡啊。 哎。今天说另外一半该换的， 嗯， 小心一点，我们有可能会点你的名字哦，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复古音乐派对时间，来听到康姆士的这首翻唱《铿锵玫瑰》。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百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初上灯火。心。 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自 Lil Nas X 当红的 rapper 以及这个 Riley Cyru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remix 版本的 Old Town Road 老城路，那就是回家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聊着一个很闲适的话题。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该换了。 哎， 然后子琪他说，我躺着听娱乐最王牌的姿势得换一下了，因为右胳膊有点麻。 突然很好奇，你不是能发图片吗？不妨把你的姿势发过来啊，让我们看看怎么着就能够让右胳膊麻了呢？ 哎，我现在很羡慕他这个听节目的状态，应该是在家里吧， 很舒适啊， 对，很闲适的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 还有朋友怎么说呢？ 生如夏花他说最近呢舍不得换的一个球拍，打羽毛球的啊，但是明年呢可能就不得不换了，因为呢虽然喜欢，但是用的时间太长。 查理普斯他说今天刚换的屏保帅不帅？哎。换屏保这个事儿，好像特别存在于上大学那个时刻。反正是我是这样，那个时候还用的是安卓的手机。然后换那个屏保就比较勤快，因为它会有那个主题功能。每次换的主题，比如粉粉的、嫩嫩的，或者酷酷的、炫炫的，就不太一样。现在好像失去了这个乐趣。 那为什么呢？现在你的手机壁纸屏保是什么呢？ 就是 iPhone 好像它现在最多的没有那个主题功能了， 哦、 它最多有那个实况图片，就比如说你长按它，它那个屏保会动起来，就没有 别的，只是简单的一点了， 无趣， 非常的商务现在， 支持国货， 哎嘿。还有啊，这样 stream 说，我最近刚刚学会做奶盖奶茶啊，换个杯子提升一下喝奶茶的颜值。杯子呢已经下单，此刻在路上了。好多人都说到了，这个手机是最近特别需要换的，要么就是被摔得面目全非的还在坚持着，要么就是因为这个用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智能手机能用超过4年，基本上啊就会或多或少有些卡顿了， 对， 影响正常使用了。 对，比如说你时不时的你就发现它卡顿了一下，然后或者你的电量就不行了，尤其在大冬天的时候，然后今天的气温 分特别的低，然后你的带电量如果不足的话，比如说20%，可能过一会儿就突然之间停机或关机了。 对对对啊，停机应该不会啊， 话费 停机只要是你有钱就行啊。刚刚张博士还在我们这个聊天室说呢，说最近该换颈椎了啊，因为理解啊，就你长期伏案工作用电脑嘛，你的脖子很不舒服的嘛。 是，所以我最近路过那个某一个卖按摩椅品牌，那家店的时候， 被种草了， 频频会驻足，然后我给自己按下决心，因为那个你知道，要是给家里面买一个那个按摩仪器，还是挺大的，特别占地儿，所以我就给自己按下决心，就说，假如说我路过他们家店10次，然后10次我都觉得，我要买，那我一定要买它， 现在已经到第几次了？ 第3次，还有7次，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按摩椅这个呢，我经历过一个大型的社死现场啊， 你说， 就是因为现在在电影院，有些电影院的座椅是提供这种所谓的你可以扫码支付，然后在看电影的时候给你做一个简单的 按摩 放松，对，我原本觉得很好，对不对？它又能放松，而且呢看到电影之后我身体还舒服了，但是发现电影呢有些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比如情绪的传达，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声音或者对白，你就听到有一个人呢滋滋滋滋滋滋，我后来呢不得不开了5分钟赶紧给人关掉，生怕影响其他朋友的这种观影体验。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是吧？ 但是你说你在电影院要是那种公共场合就是使用这按摩仪确实有点奇怪，略显奇怪。 对， 在家里就相对还好吧，因为现在最近看有很多咱们办公室小伙伴，比如说今天过生日的老白， 生 日快乐， 生日快乐， 对，他就特别喜欢用一个针对于颈椎的一个按摩的小的按摩仪器， 其实挺小巧的，对， 所以有相关种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我的什么什么该换了。 你看刚说到说我们上一趴跟各位聊了啊，就是换老公这个事儿呢，你要真敢发我们就真敢点名 啊。有人挑战我们啊，这位叫做蒲公英的朋友， 胡姓选手你好， 对，他说我的爱人该换了，求点名。好嘞，这首歌我们就送给你吧，轻轻啊，我的搭档该换了吧，这朋友我说要推这首歌，我最近还是比较种草的一首，叫做《青青》，第八首，然后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然后和一位女歌手的组合，这位女歌手叫做陈贤静和 Dika Joins。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来送给你呢？因为我在想，蒲公英的习性不是随意而安吗？ 想你轻轻地摸摸我，轻轻地告诉我你真的好爱我，轻轻地喊我起床了别睡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还那么多次还不醒，因我的心因我的心居然还重重地跳着，我以为我我以为我像一滩烂泥，留我一个人哭泣，才懂你想念的表情。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嗨嗨，我是艾珂， 我是思萌啊。刚刚这位想换爱人的紧接着又来了一些留言，人就点名说了啊，这个我也是开玩笑，我单身啊，想这个脱单啊，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娱乐最王牌争取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好好好，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线下活动，我们希望大家广大的单身男女青年们都加入到这个 team 当中来。 对啊，等到我们就是做一些亲子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就邀请蒲公英来嘛。是不是有点太损了？哎，开个玩笑、啊， 先生损都让你多了， 快要把我这个主持人给换掉了啊！ 还有一个事儿和大家分享，那就是毛不易演唱的《雄狮少年》主题曲正式上线了。 哎， 现实主题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即将会在本周五正式上映。 没错，那么进入12月份以来呢，这部电影是开启了好几轮的点映啊，可以说是口碑一路扶摇直上。昨天豆瓣开分就是8.3分，那么位居今年最高分的国产电影。 对， 而且今天呢，毛不易呢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无名的人》也是正式上线了。 这首歌呢和当时我们听《如愿》的那个创作的阵容是一样的。歌曲呢是由钱磊写的，唐田作词，再加上毛不易很走心的演绎，要献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儿们。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山往高处走，头顶 穷努力的生活。 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不平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不平的人啊， 无意的这首《无名的人》也是在本周五正式上映的现实主义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当中的主题曲啊。 对，因为这部剧呢其实大家期盼性都比较高，尤其是很多朋友都觉得高燃的那个舞狮的对决画面，足以竞夺这个奥斯卡那些名场面了。 对对对， 而且这次这部电影当中讲的是一些传统的技艺的传承。 对对对，就是跟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相关的嘛。舞狮文化1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也配合上咱们周日其实听到了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 对对对， 真的很燃啊！我甚至觉得这是可能今年2021年的国产的黑马电影。 这才是文化自信 啊！所以咱们也期待一下周五上映呢。然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俩去看了之后，也会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 好嘞，好嘞，有。朋友刚才说我的工作该换了，明年考虑考虑，太无聊了。哎呀，他说的这个场景我有点羡慕。 怎么了？ 他说每天喝喝茶聊聊天就下班了，还弄得他特别忙碌。他那么上进，应该去更有发展的地方啊。他说 哎呀， 就描绘的这场景，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心酸 啊？确实很心疼他啊，有点过 心疼我们自己好吗？ 有点过于无聊了。欢迎来我们这个 BRTV 啊，北京广播电视台，丰富精彩的生活。 这儿有个朋友也是说感觉他的工作也该换了，然后固然是薪资待遇好，然后但是呢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要做的舒心。所以我就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年底的时候会考虑一个问题，就要不要跳槽。因为毕竟要拿走这一年的年终奖嘛。 你怎么一下子就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呢？啊，人是希望有一个善始善终的感觉，收尾啊。 对对对，年终报告都已经写完了，然后好好的交一份辞呈，然后做好下一个目标。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裸辞。 哎，千万不要啊！就是也有，就是我看过一个段子，前两年说的，说从年初开始啊，就说嚷嚷着要辞职，等到年终一次迟到都不敢有了。开玩笑啊，就可能每个人上班的这种认真的态度也是值得赞赏的。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如果工作当中会有一些事情让你烦心的话，那不如就把这些烦恼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帮你处理掉。我们分享一些好的音乐来帮你舒舒心。不要忘了回复关键词耳机加手机号码到974最王牌，稍后还会有一个连线的环节。 没错， 看今天的小耳朵是谁呢？ 这是来自我们的一位电台当中的同行，也经常在做客咱们隔壁频率的节目的一位已经不做主持人的小飞带来的 Vampire Diary。 from. Judging by the unpleasant scent, I'd say it's been a while.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and they leave no trace. Someone is right outside the door, I hear the doorbell ring. Hello. If there's anybody there, please come in and drink this wine, and soon you're gonna be my wife. Hello. If there's anybody there, please come in and drink this wine, and soon you're gonna be my wife. Vampire Diary 来自飞鱼秀当中的小飞啊，有人在问说去歌手了吗？去当歌手了？不是啊，就是可能他当时也是在这个做电台 DJ 的期间，因为比较喜欢弹唱嘛， 对， 然后就跟我身边的艾科一样啊， 哎呦， 然后就顺便出了一张这个英文专辑。 对对对，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再出一张？ 哎，可以啊，对吧？ 我就出那种顺便出一张七岁的专辑。 下一张，下一次 Listen to One 的嘉宾就是你了、啊。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刚才在讨论说，小飞其实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有趣的身份，比如说那个露营的经营者、 嗯、对对对，做一个露营的品牌，包括整个团队的运营，然后呢、嗯、也升级到2.0的版本了，就可以可能在户外当中，他是一个特别愿意去探索这些世界新奇的一些东西的人。 是是是，我们要把这种有趣的人有趣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听。 嗯， 谁说冬天会和露营告别？其实也不尽然。 对呀， 会看到很多朋友也会去比如说租一个房车啊， 嗯， 然后搭一个小帐篷啊， 嗯， 因为现在帐篷的它的那个保温性都保温层做得非常好， 常好。 是的，是的， 隔潮也做得非常好。 嗯， 你可以在里面就烤烤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北京这边的充电桩，包括上下水的这种提供也非常方便。 嗯， 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到了北京最近的一个男孩是演员专业的演员职业啊，男生，然后呢，这个因为租不起房子，但是呢，换了一种方式，在房车当中度过这个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可能一些公共的浴室来解决自己的这个洗澡的问题，也很好啊。 对对对， 可能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的开启，确实跟很多人的理念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行走在路上的 vlog 博主啊， 嗯， 就我之前关注过的一对儿，他们是，他的 ID 我就不说了， 好， 有这个打广告的嫌疑， 嗯。 就是我最初关注他们，因为他们就很奇思妙想，就改了自己家里一个很破旧的车，然后改成了房车。 哦， 但是有上路的许可证的。 嗯， 然后呢，他们就在旅行的途中，突然发现女生突然发现她怀孕了。 嗯， 然后怎么办呢？是不要终止这个旅程？ 嗯， 最后决定说继续。 嗯， 然后就在海南产下了自己的孩子。 哦， 然后说那生了孩子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了呢？ 嗯， 结果继续带着宝宝。在这个露营一路风餐露宿， 哎呀天哪，这事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啊，她这个 好担心， 觊觎房车已经好几年了，一直被我爸摁着没买啊。但是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一种永远走在路上的状态。 嗯， 你看看好多人的留言，有人说我记得我有必要换一个北京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稍后有连线的环节。 嗯， 也欢迎大家关注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耳机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稍后见喽，朋友们。 She be round J-Mac because he rhyme tight. She be round my sway because the limelight. She be round Dre cause he got that sound right. She around stars cause she wanna shine bright. And I don't blame her. And I don't blame her. How could I blame her? And I don't blame her. Yeah. Say, I get the 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请问演出的 rapper 算得上是他最喜欢，他走到吧台先点了一杯 whisky 酸， She just living her life， 出去玩从不耍赖，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他想击打好菜，在同龄的女生里面他肯定最会打扮，他和喜欢的男生聊天最烦被人打断、现在什么年代、还在忙还在连载、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尽量把别在门外，再叫上你的姐妹，就算做的错了也对，能在伤心的时候笑，也可以开心的流眼泪。 She be round J-Mac because he rhyme tight. She be round my sway because the limelight. She be round Dre cause he got that sound right. She around stars cause she wanna shine bright. And I don't blame her. Ay, and I don't blame her. I don't, How could I blame her? How could I blame her? And I don't blame her. I don't blame her, I don't blame her. Ay, this little thoughts be going on.Why like cause she knows us, up a thong she throwing up, why them freaks she ain't growing up, she ain't growing up, ay, yeah, she growing up, she ain't growing up, ay, ay, she ain't growing up. 5 a.m. she hanging out, in the club she making out, we got she don't know none about, guess she in it for the clout, IG followers am out, wonder if her mama know, wonder if her daddy knows, all that thing she talk about, little baby sneaking out at night, her favorite rapper caught a flight, he got a show at us out of town, she wanna pick just for the light, she rock with me, she say I'm nice, let my sweat hit cause he got ice, Bohan up next, he groupie loving, backstage she ain't there for nothing.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 前排 飞过了所有的云朵，仿佛一切变成了你轮廓。飞向那个属于我的宇宙，渴望着自由，却一心难求。Oh, oh, oh, fly by me, fly by me, no. Cause baby got me, fly by me, fly by me, no.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 Down. Fly by me, fly by me, no. Cause baby got me, fly by me, fly by me, no. Ain't nobody try to hold me down.Nobody, oh. I just wanna take you back to my imagination. If you got my ticket at your tower, 不不留神，没人比他更舞蹈，武装掉入 my affection. Superstitious in a way, 所有麻烦无所谓，我全都要。Nobody else give it up, 再飞到云层之上，把烦恼抛掉。Cause I feel like I want it, nobody could replace her like I want it.All I can want is One, two. I wanna keep it a low key，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脾气。Every day we see a new me， 好像你抓住那笨拙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无力的让人想放弃，我猜不到谜底，被卷入海里。I wanna feel the way it feeling， baby under my emotion， the sensation feeling， 好像在离不开的黎明，你带我离飞差异。Give me a bullet that I'm made of love。Give me a bullet that I can made of love. What is love? What is love? What is love? My baby, what is love? Are we all made of it or stay on it? What is love? What is love? Let's burn. We fire at the liquor, let's burn.We are the almost lovers, let's show on. I wanna speak of love. Nobody could ever come in wrong. Let's burn. We fire at the liquor, let's burn. We are the almost lovers, let's show on. I wanna speak of love. Nobody could ever come in wrong, wrong, wrong. 18:05，哎，听到这首歌曲很有才情的 Matt 李延良带来的 菲， 我很喜欢她，因为她是创作才华，不止颜值高，然后创作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就刚才听到那个闷闷的重低音，我就在想说，这种感觉像在哪个空间呢？ 哪个空间呢？ 想到了，有种在卧室的感觉， 哦， 很有安全感，有种被包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她的歌曲就是很有氛围感， 对，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段嘛，就给很多在车厢当中啊，就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刚下班的朋友，希望给一种这个舒适的这种陪伴。 来吧，我们来请出今天在线上这位朋友。 Hello， 哎， 喂， 哎 ，Hello， 他已经听出神了是吗？刚才这首歌， 我第一次连线，我不太知道，这已经接通了。 哎，对， 现在你已经接通了。然后您现在锁定的这个节目叫做《娱乐装牌》，知道吗？ 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答题的环节，知道我们该怎么答题吗？ 好像是选择题是吗？我听了一阵子了。 对对对，是 A、B 选项，然后选择题就可以了，好吗？ 好的， 加油加油。 那我们准备喽。 好的。 一般都会有新手光环的，我们相信这个啊。第一首歌是来自许巍的《故事》，歌词当中唱到：“故事里始终都有什么 ？A 都有你 ，B 都有爱， 都有， 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已经 都有 了， 都有爱是吗？ 选择 A 还是 B？ 对， 都有爱， 爱，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恭喜你， 就是首战告捷。我们第二道题交给思萌来问。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什么 A 有默契 B 有勇气。 这首歌是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 勇气， 勇气，听听。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 哦，厉害啊！ 你是听过这首歌吗？还是说完全懵的？ 我懵了。 新手光环啊，第三道题准备 了。第三道题，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歌词当中唱到：顺其自然的回答，你要喝什么？还是泡茶 ？A 啤酒 ，B 咖啡。 啤酒。 顺其自然的回答，你要喝咖啡还是泡茶？ 哎呀，你看，主要是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咱们这个时间点不太合适，主要是可能这个没想到选咖啡嘛，对吧？ 开车的时候不适应喝酒。我们的编辑出题还是非常别出心裁的。非常遗憾，今天9.9小红包不能送给你了，但是我很高兴连线你，同时呢还会有三首歌曲选择其中之一送给你想送给的人，有想听的吗？许巍的故事，有长进的如果不是你，还有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那就披星戴月的想你吧，反正打错了。 这个想送给谁呢？ 送给正在开车的听友吧。 哦，有没有想对大家同一时间和你收听同一个节目的他们说些什么呢？ 大家都上班辛苦了， 非常实在的一句话啊。 是的，因为今天毕竟是周二，周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很多的会议要开，显得有点难熬。没关系，明天就是周三了，再熬几天我们就又放假了。 你也辛苦啦， 拜拜， 辛苦啦， 拜 拜。 起了一的美梦，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提着石头默默地走，公车从旁擦身而过，突如其来的念头，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明亮的夜，漆黑的宇宙，通通来自夜空。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不是活力派，嘿，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 怎么了？就一下拉到早上了。 对啊，就是觉得今天呢确实不一样，一到周二上直播，感觉跟周末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是的。刚才但是很可惜，我们把那个9块9没有送出去。 对。 所以我们刚才在寻思了一下，说今天老白不在家，我们要破一次例，再连线一位听众呢。 又选了一位啊， 对， 也是北京的朋友啊。 所以非常惊喜啊，今天会有个彩蛋的环节。 嗯。 嗨，这位朋友。 哎，你好啊。 嗨嗨 ，hello， 怎么称呼啊？这位朋友， 怎么称呼您？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我那个我姓白啊， 姓什么都忘了。 哎，hello，hello，hello，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答题的环节了。这位听友，你准备好了吗？ 哦啊，这么突然吗？答题的环节吗？ 对，答题的环节。 然后就是答对答错都是我自己送自己，对不对？ 没有答对了，我们送你红包，没问题。 对， 今天艾科出钱， 哇，如此礼遇啊！ 我们今天只有一道问题，这道问题特别的简单。 哎， 好的。 请问娱乐最王牌谁最帅？ 好问题， 哎， 好问题，好问题， 请回答。 嗯， 在线 好嘞，娱乐装牌那肯定是我们的编辑呀、 啊， 我们的编辑啊，我们的编辑张大人呐、 啊， 张飞呀、啊， 高情商满分回答。 对， 所以大家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娱乐装牌呢一贯的这个宗旨就是谁主持谁最帅，所以今天应该是思萌最帅才对。 那必须的， 对对 啊，我这边随时 必须，你还真接招了，哎呀，好， 他现在可是操控这个。哎那个话筒呢？ 嗯， 说不定 是 对，一不留神就 给 拉起来了。 对，我挂了电话，你们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是。 今天大家也是非常惊喜，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连线老白。 嗯， 我们想听一下老白在今年有什么愿望呢？ 嗯，生日愿望。 哦，生日的愿望说出来可以说出来吗？ 可以有一个说出来，一个放在心里啊。 哦，对，就是收听率节节攀升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工资啊，这个工资卡的数字啊，这个啊，其实我觉得说点认真的吧，认真的就是，其实我特别希望每一位听我们的这些我们的亲人们啊，我们的这些朋友们，这些我们的听友们，大家在这样的寒冷的冬天，我觉得其实心里面都可以有温暖的感觉。因为其实当寒冬来临的时候，对，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彼此的拥抱温暖。所以今天其实是我自己个人感觉特别特别暖和的一个日子。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也不能说是完全有道理，我觉得还挺触动我的。说你看这个你的家人可能永远不会理解你啊，有的时候可能你们会有一些隔阂啊，有可能会有一些隔阂，然后你的朋友们呢有可能会有自己的事情在忙，然后你爱的人有可能有一天会离开你，但是呢你的粉丝不会，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一定会对你好。所以我们真心的感谢这些我们电台的这些听友们，这些粉丝们，就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些回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一些部分啊，所以感谢你们。 是的， 我怎么觉得听来听去就是感谢这些支持他的朋友们啊，粉丝们，没感谢 所有、 啊、没感谢咱俩、 哎、 是吧？没什么事儿啊，嘿、哎，真是啊。 那我们先撤。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王牌band的实力强大啊，不光是我，就是很多支持老白的听友，你知道每天其实都有很多人在讲啊，艾科好美啊，艾科 好 帅。对，其实 今天我们俩不是主秀场啊，为什么要连线你呢？其实我们在一开篇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一直憋着没说，然后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都说祝老白三岁快乐， 白三岁 哦，对，哇，好不容易终于三岁了啊！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咱们节目组的内部，然后送出一首歌曲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好过生日哦！ 谢谢思萌，谢谢艾科，谢谢，好感动，好感动，谢谢。谢谢， 拜拜， 群里送红包，拜拜。找到更好的，23岁快乐，天天都有收获，工资马上给全额。想唱就唱，想说就说，遇到好人一定比小人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快乐。祝你从早上起床快乐到晚上进被窝，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快乐，祝你不用就算命先生也能运气不错，祝你生日快乐。 你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快乐，祝你永远永远永远都快乐。 同样要把这首歌在我们的电台当中送给这位啊，这位朋友 曹 啊，他今天也过生日，而且呢，他媳妇儿的弟弟和妈妈也都是今天生日啊， 一并送出祝福。 对啊，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今天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张亮的朋友，然后说，哎，刚连线这位听众怎么这么能说呢？ 是啊，你看 也不看人职业是干嘛的呢？ 对啊， 电台 DJ 啊，小爱就说了， 特别著名。 嘿，好像没听说啊，我就听说他刚在群里边要是不是要发红包啊？啊， 这个是重点。 哎、对啊，小爱说专业就是不一样，声音出来就惊艳到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啊，就是刚刚在聊天室里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祝白洁生日快乐啊。 是， 我们也希望在之后呢，新的一年呢，我们的王牌 band 能够有更多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在电台当中包括线下活动里面分享给各位。 我们也要提前剧透一下，在明年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主力的搭档呢是我和思萌是一对儿，然后老白和戴毅二姐他们组成一个1到4的班底，然后我和思萌呢主打5-6天，是周末版， 对， 然后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线下的活动啊，或者有一些很好玩的娱乐分享。 没错没错啊，反正呢简单来说就是新的一年娱乐最王牌是每天都在，随时打开 FM97.4 的下午5点到7点钟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而且听说老白要回归早间呀。 哎呦喂啊，真行，哎，可以啊，就是在今天选择挺好的。 剧透了这么多， 哎， 你们应该感谢我。 哎，这个回到我们的话题，可能他心想能不能把我换掉啊。哎，把你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换掉，好多人都说今天看大家虽然说要换什么什么啊，但是就会觉得是一个大型的种草现场 哦， 比如会推荐某品牌的这种可能办公桌啊，可能是帮助这个颈椎恢复的，还有就是像手机壳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是，但是我看到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改名，他说我的工作思路该换一换了。 怎么了？ 自从有了娃儿，还娃儿 啊， 然后他短期之内呢都没有办法出差太久，要适应新的任务，一切要从头开始。 哦啊，确实是带娃的思路啊。我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留言，是说我想把我青春期的孩子换了，太闹人了啊。 有了小 baby 之后，你可能真的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后最近就看一个电视剧，它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一个妈妈然后生了她的孩子，他们家生了二胎，她对她自己的这个人格都已经进行了一番自我的否定。 哦， 然后以至于去求助心理医生这个状态。 哦， 当时电视剧啊，仅供参考。但是他其中的有一个面试的桥段，就是已经，失去工作长达7-8年之久了。再一次投入到这个职场当中，第一次面试，面对面试官那一刻还是紧张的。然后面试官就说：“那你如何平衡家庭和生活呢？生活和工作呢？ 没错。 会不会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在创作上面？因为是写小说嘛。 明白。 他就说。我觉得他说出了很多女性心中想说那些话，就是这个社会对女性要求太高了，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生宝宝呀，人生的进阶啊，他会对我们是一种添砖加瓦， 没错， 就让我们的阅历变得更加丰富，让我们的人生宽度厚度变得更加的经得起推敲，有质量， 对， 所以会更出现更多好的作品来，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在这种所谓的有宝宝的陪伴、有爱的家庭当中，可能写东西的动力、创作的动力也会更强的啊。 是的， 什么东西该换了啊？有人说这个自己家的猫学会开冰箱了，说这败家玩意儿能不能换？还有说想换蓝牙耳机的，因为带线子呢确实用的时间会比较短，很容易坏。 这种朋友就跟我完全相反，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嘛，我不太相信无线的耳机，就蓝牙耳机它可能会出现那种信号不稳定，或者说容易丢一只，这一副就废了。 确实确实，因为我记得蓝牙可能它的这个有效范围是3到7米左右啊，因为了解爱科都知道啊，他听歌呢喜欢就是离手机8丈远啊， 八丈远 非得弄一个那种超长的耳机线， 我那个线是几十米是吧？ 那可不， 我每天扛着一捆线走。 哎，以后就看爱工啊，这个工程师了啊。

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Wake up on time, get up, look alive, got the earliest flight out this morning. Put on your tie and dust, if the stripes were too much, well, the silence enough. On a long drive, I sat and I tried to remember why I should be happy. Why should I go home while you're going to someplace new? 这首歌在刚刚我身边的这个搭档艾科的这个评价当中啊，就觉得这一句话，在车厢里面听俩字儿啊，绝了啊，是不是？ 我这么词穷吗？ 哎， 我明明说的是，假如你此刻一个人驾着车行驶在路上的话，尤其是高速公路，能够感受到那种星光熠熠。即使今天这个天空可能看不到什么星星， 嗯， 你也能仿佛感觉到这个路灯都浪漫了起来， 嗯，就能看到眼前是尾灯熠熠啊。 Day by Perlo 这首歌， 哎，我们今天呢聊聊这个生活当中什么该换了啊。好多人在聊天室里面发来留言，有人提到的是，看到很多啊，不是一个人，都说房子该换了，哎，这个是刚需啊。应该车子也想换吧？ 我也想， 是吧？是不是钱包也想换的鼓一点啊？哎呦， 我也想。这有个朋友发来信息，他的内容是这么说的，我想换个领导，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刚才我们的一位朋友说的。 我们没说什么呢， 对，他的名字叫做张， 张姓朋友啊。对， 放你一马。 对，我们就不念名字了啊。 对， 说你也真实在啊，发个这个留言还给自己的名字弄一个实名制。还有好多人说，有朋友说的是这个换房子呢，想换个小一点的。我觉得这也有点凡尔赛啊，因为可能他觉得大房子打扫起来不太方便，然后呢小房子呢收拾的干净呢又比较利索，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小两口啊，或者是一家三口来住的啊。 这种烦恼没有体会过，不知道。季星他说了，台历该换了，这个我知道。 那我还真是啊。 对啊，就是已经到岁末了吧？十二月份，每年的这个十二月底的时候，撕掉最后一页，那刻无比的爽。然后我之前看到那个某宝上有一个新款的 让我非常吸引我眼球的一个日历。 嗯， 它是像一个地球的形状。 嗯， 然后你每天就比如说撕一张，撕一张，撕一张，365天之后呢，它整个一个地球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一个微型的小小地球仪的样子，对吧？ 是， 嗯， 但它本来是一个就是长方形的一个纸张。 我明白。 嗯， 它里面其实是运用到一个所谓的一个这种剪裁的工艺， 对， 把那个镂空的模型给它先给你预设好了。 是的，是的，嗯，我觉得说如果要是我们有机会能够采购这样一批，能够送给我们的听友也挺好的。 嗯， 是吧，思萌？ 哎，是啊，是吧，老白？哎， 看到了吗？我们的王牌办的就是如此的团结。 还看到有朋友很有意思啊，留言他说这个一到岁末年关啊，包括一换季之后呢，就很想换这个从头到尾把衣服鞋子都换了。 嗯， 但是呢啊，回头再看看呢，想扔呢又不舍得扔，送呢又觉得好像自己还能穿，特别是过两年发现哟。又流行回来了， 嗯， 你这个时候你给别人是不是多可惜啊？ 是是是是，嗯，女生的衣柜里面总是缺那么一件衣服，那么一双鞋，那么一身衣服吧，应该说，哎，然后每次就打开那个衣柜的时候，发现哎，去年的这件衣服我好像也没有穿过呢， 嗯， 前年买的这件衣服我好像也没有穿过，然后今年打开我的衣柜，发现我还是老三样。穿的就是服上放的那两三件 哦，哎， 其他的就不舍得打开。 我非常非常的这个佩服你们啊，嗯，就是女生总会在衣柜里面有那种买完回来没穿过，关键是吊牌都还没摘的衣服，这是我非常惊讶且这个无解的一个地方。 谁？不是我 啊， 说的肯定不是我。 对，艾科是这样的，艾科的衣柜门一打开呢，你看到了肯定不是这个吊牌没拆的衣服， 嗯， 一定是用这个就是像山崩泥石流一样，衣服呼噜呼噜全部都掉出来了， 啊。哪有，那是曾经的我 啊， 现在我变得收敛了很多，好吗？ 是吗？ 因为就只能坍塌一半了。 哎，你看， 你还说我呢？今天谁在办公室跟我说，嗯，说，哎，我现在应该在，我就假如说要生活当中有一个功能，添加一个功能就好了。 嗯， 我想在我的生活半径，我的房间里面添加一个搜索功能。 对， 我找什么的时候就搜索一下，它就出来了。 真的，我非常期待啊！我甚至觉得，就是我想住到电脑里面， 嗯， 就是能够，比如说，我想找一个耳机，找一款帽子，我能随时一搜，然后告诉我在衣柜的第几格、第几个去拿就好了。哎，我觉得这太方便了。 那我知道了， 嗯， 你的脑子该换了。 你看，有人说了， 瓦塌了。 有人看到了咱们俩的视频，就回复留言说：“嗯，老白帽子该换了。” 老白 不帅了。认错人了吗？你看看，哎， 回复耳机，说不定刚才有这个才上车的一些朋友没有看到我们之前放送的那个短视频啊。回复耳机到974对王牌，收到我们这个周天拍的一段小采访。 嗯，对，没错啊。还有朋友呢说家里的绿植该换了，因为又被养死了一批。 哟，嗯，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 养死这个绿植的时候，我心里也是非常痛， 嗯， 痛痛的。 哎， 但是后来才发现，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特别擅长养绿植啊。 嗯， 他们是怎么学习的呢？就是买了好几本那个专门养绿植的书， 嗯， 去认真学习了一番。比如说，它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白色的小点点？ 嗯， 那可能就是它长虫了， 要及时清理， 对 吧？对。来听听这首歌吧，换一种口味。五条人在今年8月份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活生生的生活》，也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你能听见我在说话吗？你明白我说了些什么？你能听见我在说话吗？你明白我说了些什么？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活生生地变成了代言人，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活生生地变成了诗人。在说话吗？你明白我说了些什么？你能听见我在说话吗？你明白我说了些什么？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活生生地变成了哲学家。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活生生地变成了 star。 最前排。 是完美倒立，走在黎明拂晓的大街上。 这个歌应该大清早听啊。 嗯，黑啊，凌晨四点多钟呗。 是啊，黎明拂晓的大街嘛，是吧？但确实好像就是黎明的那个感觉和此刻的感觉是有点雷同的。 嗯。 所以现在行驶在马路上，然后准备回家的各位朋友，希望听到这首歌曲是舒心的。 嗯，确实雷同啊，都是在大街上的啊， 都是在大街上。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嗯，我们今天呢还是固定啊，在周中这个周一到周五呢，通常最后一个半小时会有一个帮着各位一块儿来打破次元壁的歌曲啊。 是的， 这歌那今天是专门为艾科准备的啊。 哪有？就是你也可以 啊。 丢丢丢，这是什么休憩吗？ 丢丢丢，是吧？ 丢丢丢，丢丢丢， 你赶紧给我收回来啊！ 好， 就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 嗯， 有一款从去年正式开始公测，今年九月份被引进国内的第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无畏契约》。最近开启了一个全球冠军赛的争夺。 对啊，并且在德国时间的13号凌晨啊，打响总决赛。可能这会儿呢，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是一项这个年度的全球电竞赛事。所以我们今天破次元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无畏契约》当中这个冠军赛的主题曲。Die for you。 对，这首歌呢是由美国新生代的电音制作人 Gravis 制作并演唱的，节奏听起来是一种特别带劲啊，音浪很强，有种 会被撞到地上 是感受一下 Die for you。 Time slows down when it can get no worse, I can feel it running out on me, I don't want these to be my last words, all forgotten'cause that's all they'll be. Now there's only one thing I can do, fight until the end like I promised to, wishing there wa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This could be the day I die for you. What do you see before it's over? Blinding flashJust getting closer. Wish that I had something left to lose. This could be the day I die for you. This could be the day I die for you. 这是来自 Gravi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Die for You。 今天的这个打破次元壁当中的一个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的主题曲嘛。 我们刚才回忆了一下，就是以前玩过那些第一人称射击类的游戏有哪些。比如说 CS 最早的， 对对对对对、 啊、 后来有个改良版 CS 1.6 啊，还有什么 Online 啊、 那个、 然后穿越火线，对吧？ 对，那个游戏现在还在吗？ 在在在。 哦， 穿越火线呢，现在手机版都有了。我记得去年还玩过一阵子。 我当时玩这个穿越火线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不喜欢玩 CS 呢？是因为我觉得 CS 它有一个操作是需要压手压枪。就是。 哎呦，嘿呀，哎呀，压枪这词儿还能说出来，挺专业的啊。 是啊，就是你要压一下那个鼠标， 嗯， 它才能让你的枪比较稳。 对，比准星不会往上飘嘛。 是，但是 CF 就不用。然后尤其是玩 CF 的时候，那阵儿有一个人民币玩家就比较就氪金玩家，会比较好，就买那个皮肤，是女人的那个皮肤和头像，它是头比较小，不容易被爆， 目标比较小，对吧？不容易被子弹沾上、 是的。 好多这个音乐啊，或者好多这种就是可能从这个游戏里面出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是经常打破次元壁的去分享射击游戏也好，或者说其他这种游戏呢，可能在手机里面也是要随时换来换去的。 对的，而且就发现游戏这种东西特别占内存。你时不时、 哎、对了， 对，你时不时玩着玩着，你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很想玩就把它卸载了，然后过一阵又想玩又装回来。 但有可能你是超级偏爱某些游戏或者某些超大的软件APP 之类的，然后你为了这个呢去换一个手机，对吧，换更大的容量的，包括现在咱们记得从最开始用智能手机的话，差不多64G， 128到现在256，可能512的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真正的需求也在里面。 是，就是这两年除了这个手游以外，也特别流行就玩一些，比如说 复古的那种街机游戏。 嗯， 我们家就购置了一台，现在就是在那落灰闲置着。 是那种有摇杆、 对， 有按键，然后投币式的，对吗？ 对，就满足了一下小的时候你路过但不敢进去， 嗯， 然后也没有钱可以去玩游戏的那个梦想。 明白明白。 然后可以看到什么拳皇九七啊、九八呀，就这一类的一些特别古早的游戏。 嗯，怎么样，你们家谁比较厉害？ 现在都已经在那落灰了。 哦， 就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买来有意义。它为什么呢？就是假如说同事们或者朋友们来家里聚会的时候， 嗯， 还能够当做一个就是其乐融融的玩具来嗨一把。 反正谁幼稚谁就一站那就知道了是吗？哎， 反正我身边有个朋友贼幼稚， 嗯， 只要一去就在那霸着不走了， 嗯， 就一定要拼出个你死我活。 哎呦， 而且就是你知道那种街机游戏，它还会在那个电脑上有一个电脑的版本吗？ 嗯， 就是啊，对， 模拟器的版本， 对，用键盘来玩。 嗯嗯，所以可能一下子暴露了很多朋友这种青春回忆啊。 嗯， 之前在家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电脑上都会有同学们之间、朋友之间互相 PK 的场景。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留言吧。 嗯 ，Sky 他说他的手机盖换了，这是我们今天就看到的留言最多的一款东西了。 嗯， 就是换手机，这看来大家都想说明年这个某品牌要出一个新款的时候，是不是要购置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像手机、耳机这种是真的是可以换的。 嗯， 你比如说像房子、车子，可不是说今天想换就能换的。 但是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为什么有一堆朋友在说最近该换房了？ 嗯、但是有人想换大的，有人想换小的。 最近该装修了。 嗯。 很多啊，我突然间觉得我们这个群里面显得不那么单纯了。 来听这首歌《新裤子》，没 有 你的旅途， 嗯， 没有意义。 好嘞。 依偎在安静的车厢里，掠过夜幕下的森林，那首时光的恋曲飘荡在荒芜的晴空，我们默默地向前走，我们还是恋人吗？漫长治愈的旅行，风景美得让人迷惑，忍不住又在旅途之后落下泪，还在为那远方的人而伤悲。不要再拥抱之后说后悔，那天早上你不告而别，那一架银色超音速飞机又要带你去哪里？人造的霓虹和爱情在为你而重生，那一列开往银河的列车带着时间去哪里？迷失在陌生的街头，也分不清来去。 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啊，来自新裤子，没有你的旅途没有意义啊。很多时候在路上都是有一些朋友互相的陪伴，或者有音乐的陪伴，才会让这样的目的地显得没那么的枯燥。 是的，刚才我关掉话筒偷偷问了一下思梦，我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就特别想换的、 嗯、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什么耳机啊手机这个、 嗯、 有没有特别特别想换？ 我刚刚打开话筒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 你说 我特别想换一个这个健康的扁桃体、啊、因为这两天咽炎嘛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 这有点困难、 哎、提醒大家就是还是注意身体啊。 是的， 嗯， 然后绞尽脑汁好像想了一圈也没有什么想换的朋友呢，就证明现在对此刻的生活特别的满意， 嗯， 就很知足。 那你想换什么呀？ 我除了这个耳机好像也没有想到要换什么。 哦，挺满意的呗。 满意啊。 嗯， 不得已的笑。 得嘞，感谢各位两小时的陪伴。 嗯，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拜拜 拜拜。